场丝丝小雨，每一串一个热爱故事，像有千亿首诗，中毒以往世间痴痴意，热爱永没休止，能缠绵相恋一次，这一次足够令我记住，令我思想一生，念着你送我的小心意，满载串串珍珠细语。就在这一刻开始倾出内心爱意，很清楚你对我真情无意，又令我开始信小说中相恋故事，完全为要你快乐都会愿意。为何你会对我完全中意，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，令我心窝窝乱的一串心事，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，我会对你如何重意，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意，就算是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，知否我一早醉了。是足够令我记住，令我思想一生，念着你送我的小心意，满载串串珍珠细语。就在这一刻开始倾出内心爱意，很清楚你对我真情无意，又令我开始信小说中相恋故事，完全为要你快乐都会愿意。会对我完全重要，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，令我心窝窝乱的一串心事，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，我会对你如何重要，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，就算是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，知否我一早醉了。对我完全重要，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，令我心窝窝乱的一串心事，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，我会对你如何重要，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，就算是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，知否我一早醉了。